开始吧。 开始了， 伴奏呢？ 清唱。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珊珊姐姐好，我是小冰。 其实我现在还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心理学的东西来分析自己的一些状态，我会关注很多公众账号是关于心理学的，而且让我想起来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关于心理哈，但是是关于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会面临一些选择，一些困难，那个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疏导自己，有的时候会向心理学的老师去求助，有些学校呢也会配备对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的这样的专业的老师。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请来了一位心理学的大咖来聊一聊大学生的那些心理问题。先掌声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分党委副书记王瑞敏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叫王瑞敏，然后欢迎大家叫我瑞瑞老师。我在我们学部是负责学生工作和宣传工作，然后这十年也是接触了很多的大学生，很荣幸这次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大学的一些生活生涯发展方面的一些事情。 还有咱们今天的这个老朋友，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儿。 还有今天的问题代表，他带来了很多我们从更值钱的后台收集的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诗银同学。 大家好，我是诗银。 那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诗银同学，咱们看看今天来问问题的同学们都有什么样的心理的问题呢？ 好的。大飞啊，今年大二，951分的 951分，满分1000是吗？591分是吧？ 591分的高分来到了一所非985也非211的大学，但是这个其实是他志愿报空了的缘故 啊。 其实在这个学校里啊，算是现实版的真人学霸，但既然高考失利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研胜利。在大学期间呢， 努力上进。在开始的半年里，他的床头贴都是考研加油，考研必胜。在第一学期的考试之前呢，笔试的科目有的老师呢画了一下重点，有的呢给了复习题。成绩出来以后啊，但是他发现宿舍里平时天天逃课的人呢跟他的分数相差无几。后来才知道了，一个是复习题的作用，还有一个是老师的人情分。逃课的室友去参加了社团，交了新朋友，泡图书馆去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打五黑打游戏，嗨得一塌糊涂。他发现自己努力学习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 天哪，我听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孩子想的好多呀。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他觉得自己上课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他也不喜欢上课学的东西，学了呢也没有什么用处，就是为了考试，靠着那些复习题呢，考试前一周临阵磨枪好像也就差不多了，跟他心目中大学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所假大学，他回头就撕了自己床头考研奋斗的贴纸，然后就开始跟室友直流合污。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怎么可以不认真学习，天天出去玩耍。对于这样的同学，我就想问你一句，能不能带着我。所以他就去了。是吗？什么叫同流合污。 对对对。还有一个女生，就是这个人就不知道应该叫她学霸还是学渣啊。就是她大学的时候呢，她就只喜欢做实验，然后她就天天泡实验室，然后也不喜欢上课，把所有理所也就理所当然的把逃课变成了日常。遇到非去不可的课呢，几乎也不怎么听，就是玩个手机啊，看个自己的小说啊什么的，就那么过去了。所以呢，就是每一次的补考也都有他。但是考研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面去报了一个考研班，那段日子啊，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现在他在清华的协和读研。 哇，好厉害。 然后他常常就说，上大学跟考研其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解决吧，瑞瑞老师好不好？这个大飞刚才觉得，哎呦，我这个看那个复习题也没什么用啊，考试也没什么用，和别人那些不怎么学习的人最后考的都差不多，让他产生一些心理不平衡。 珊珊姐姐，这种烦恼好多人也跟小兵倾诉过，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和分析，这样我再遇到有同样烦恼的同学，我就知道怎样鼓励他了。 就是这个问题诚实的来说哈，然后那个在就是十几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产生过类似的困惑。然后那个时候我本科是学的英语专业，我会觉得平时学各种那个非常基础的这种阅读理解呀，然后那个语法呀，那个有什么用呢？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听说有那个商务英语这样的资格证的考试，我就想报名那个课程，然后那个被我们辅导员拦住了，然后说那个课程学的东西就是咱们平时学的这些那个内容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心态和这个学生有点类似，就是因为你不太能够看得到眼前学的这些大学里学的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未来的社会应用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所以呢你就会觉得着急，然后觉得那个眼前能看到的就是考试，而且其他同学好像不好好学习，临时抱抱佛脚也能考上高分，那我现在学这些东西到底那个踏实用功的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会产生这样的困惑。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在过了若干年之后，然后现在才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那个大学阶段呢，它是一个就是那个后基础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啊。然后你短期的利益只是在想怎么样考高分儿，然后怎么样能够保上研，这都是短期的目标。但是长期的话你要看，然后你将来适应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技能，而这些素质技能你在大学里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获得啊，这个是那个大学生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你比如说那个大家可能会那个我也发现我们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比较狭隘的去理解大学应该学什么啊，然后大学应该学什么呢？他们往往看到的只是课堂学习，要完成作业这些。但是大学里的这种学习哈，除了这种课程的学习，还有社会实践，然后还有咱们的这种他自主的探究啊，它是由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内容来构成的。啊，那就课程学习来说，目的也不是要为了只是为了得分得高分而已啊。然后学这些课程呢，然后实际上要更多的去想，然后我可以从中那个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然后怎么样去锻炼自己问题解决的能力， 然后怎么样去在这种课堂的互动中完成小组作业的过程中去锻炼自己的那个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然后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这种团队合作的能力，这些所有的这些通识的技能是他将来可以迁移到他的这种那个在社会上去工作，走向职场，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迁移的技能。 嗯，其实大学就是一个锻炼一个基础素质的一个阶段，对不对？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同学有个他问题，就是他太在意别人在干什么了。 哎， 你学习你就好好学习嘛，你管别人去干嘛去啊？然后说，对吧？然后他也不坚持自己的路线，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最后说我撕了那个考研奋斗的贴纸，和同学一起出去玩，还同流合污打个引号，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的，是的。 那这种心态应该怎么去帮他调节呢？ 在大学里面那个发展会比较容易那个出现问题的学生往往就是没有目标，没有兴趣，没有能力啊、然后这样的同学呢，那个这里面最需要去发展的就是目标，然后那个去像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他过于那个从众了哈，看别人都是在玩，他只看到了别人在玩，他可能并不了解别人那个在他没看见的时候 是的 在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我举个例子哈，我做本科生班主任，我会发现我们班有的学生，他在这个有一个孩子，他年龄比较小，不到18岁，然后他就跟宿舍里的大哥们然后在一块儿整天打游戏，他宿舍是打游戏成风，然后他整天打游戏，但是呢在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发展是相对比较的一般哈，然后但是他所跟的那个大哥因为人家有英语的基础，所以人家可以出去找到一个很好的这种 大哥，就是大哥， 对对，然后这样的那个需要英语能力的这样的工作，然后但是这个同学他当时就会发现光跟着别人学玩了，并没有去学到别人的真本事。 说句实话，我特别特别欣赏刚才诗音举的第二个那个不知道是学霸还是学渣的那个女孩，是吗？我觉得她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看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想泡实验室，他也不上课，那他就是喜欢做实验嘛，对吧？那他就努力去做嘛，他也不怕补考，只要他能顺利毕业。然后考研的时候自己人间蒸发了，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他用那段时间特别专注的去努力，然后最后也成功的考上了协和，清华协和，哎，就是医学院里面最好的医学院了吧？就这种是特别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就直奔着我的目标去。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那个目标，然后也有这样的决心和有这样的自信。 我觉得珊珊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我也很在那个，就是对于这个学生，他是有很强的目标感，这个方面，我是很赞同的，很欣赏的哈。然后这样的人，最起码能够保证他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在此我也想补充一点哈，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考研上来的 啊， 然后我是跨专业考研，本科是英语，后来学了心理学，然后是在大三暑假的时候下定了决心，然后用了那个大三加大四上，就是那个这样一年半的时间。然后那个来准备跨专业的考研，结果是那个顺利的考上了，而且考得很不错。然后那回过头来我再去看这段经历，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女生她泡实验室，但她经常逃课，就像你刚才说一点，得保证她能顺利的毕业，然后得保证就是比如说那个最好是不挂科，如果挂科的话她也有余力把她给挽回，这个是一个前提，要不然你那个学业证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考研也没有用。 对， 然后在这儿分享一个惨痛的经历教训呢，一个就是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是也类似的，也是很喜欢那个这种做实验，然后一直泡在实验室，然后经常逃课，然后结果就导致挂科，然后那个最后毕业都成了问题。 这个同学在做自己的选择，在任性的时候，还是得考虑考虑，看看这个学校的规定哈。 是的， 对吧？比如说我挂几次，然后才 能 保证，对对，哎，你做好规划。我觉得 考的时候能不能通过， 是吧？得做好这个规划，你不能被规则限制住，但是也不能去强行的挑战规则。 除了这个底线，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大学的这个厚基础的。我虽然是考上了研究生，而且是国家公费研究生， 哇， 然后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是我的基础是很弱的，我虽然现在已经成为老师了，我依然是很心虚的，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本科阶段就是不是学心理学，我用一年多的时间自学的结果和人家那些科班出身，然后一堂一堂课，然后一个一个的作业做下来的人相比，是 中内中是非常的虚空的，然后是非常缺乏这种那个比较扎实的底子，所以呢在真正涉及到这种比方说这种那个实验设计，然后统计分析，然后这些方面的话我是差很多的，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既然你想要的话就必须要付出了，是吧杨老师？您觉得呢？这两个孩子您看起来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首先我觉得就第一个孩子吧，他特别像这个从高中到大学还没有活明白的这种这个学霸啊，这种 对 他的重点仍然和这个考大学之前一样，就是考试啊，他把考试定为自己的目标啊。那我觉得这个从比如说在这个高考之前，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直白一点就是围绕着高考，但是一旦这个进入到大学之后，我们这个进入到大学之后，这个学习目标马上就变了，因为首先的话，更多的大学是启发性的，自我认知的这种教育。首先通过4年的这个学习，认识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有就是储备自己交朋友，你身边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包括跟老师的这个关系，跟学长跟学姐，然后跟同学们的这个关系，也是大学学习当中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参加一些社团，我记得我们当时寝室4个女生，我是属于那种经常逃课的，对， 长得漂亮的都逃课， 对，就是大学4年的话我觉得我 就没怎么上课，是吗？ 对，我大学4年的话算是学校当中比较活跃的这个分子，但是我会适当的去逃课，比如说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些学科我不用说是什么啊，然后我该逃我就逃了，但是我依然像这个瑞瑞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会保障我不会挂科， 能毕业， 对，就是60分万岁就 OK。 但是比如说我特别感兴趣的像这个新闻学专业范畴的这类的课，还有包括一些小课，我从来就没有逃过，就即便是我可能头一天这个玩了一宿 喝多了是吧， 对，但是我依然会，比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会这个包宿去网吧去看流星花园， 哇哦， 对，但是我第二天依然是会这个按时去上课的。然后 流星花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暴露年龄了。对，就是 流星花园是我们当时在宿舍里面集体然后围着一台电脑，然后几个姐妹们一起看的， 对，真是会看出真眼的那一种啊。然后就是对，但是仍然会保证自己的这个专业课的出勤率，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基础的这个学科，就是第一你觉得不太这个想上的这种学科，那你保证不要给挂科，还有就是你特别 care 的特别重视的，觉得这个老师很有趣，这个专业很有趣，那你就要有的放矢的去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增加自己的这个阅读量，因为我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大学4年级的话就是很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一方面是读书，还有另外一方面自习，我会写这个阅读笔记，我当时我的阅读量是我一天一本书，我的阅读量是蛮大的，所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谈恋爱，就这两件事情 真的是要谈恋爱，哎呦， 然后那在这里的话，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哲刚才说的哈，然后是我们心理学上讲的大学生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初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他所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然后这个人生的发展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建立自我认同，然后你要知道，然后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就像那个宝涵问的那个经典的三个问题一样。然后就是你要去探索我是那个怎么样一个人，我打算在这个社会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定位自己，然后去追寻什么样的意义。 对不起老师，我一直在想象，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快递小哥特别逗，那快递小哥因为跑得太快了，他到一个餐厅取餐的时候呢，他就手握着那个门把手，然后自己身体没刹住车，就把那个玻璃门咣撞碎了，然后他就冲进了店里头。我看了那个视频，他特别特别的懵，那一瞬间他肯定也在想我是谁，我来到这市场是干什么，我在哪里。就大学生在这个青春迷茫期要找到自我认同，对吧，知道自己是谁。 大学的阶段很重要一个主题就是迷茫与探索，如果你在大学阶段从来没有感到迷茫，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是属于那个过早的就将这个探索进行了闭合，就生涯倒闭。 啊，他就没有经过一个自己的探索，自主的探索，然后就比如说就确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是由于家人或者是老师的这样的期待而给他自己定下的，他并没有对其他的选择进行更多的探索的话，那这个未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嗯，那是。 所以大学阶段， 我说实话，我觉得迷茫不是大学阶段结束就能结束的。 对，他可能要持续。 你说30岁的人不迷茫吗？35岁的人不迷茫吗？嗯， 不同的阶段都会 有不同的迷茫， 对 吧？ 对， 嗯，都迷茫。 大学阶段应该是一个最迷茫的时候， 对， 对， 因为他从高中上了大学，他开始这种自主的选择啊，然后去探索。所以第一个呢，发展任务呢就是建立自我认同，然后呢，第二个发展任务呢就是建立亲密关系， 谈恋爱，开心， 谈恋爱，我觉得 好朋友。 大学阶段，我觉得我会倡导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去充分的提升自己爱的能力，但是。谈恋爱这事儿吧，还是得看缘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能谈到恋爱， 不能为了练习去谈恋爱， 对对对， 是吧？ 这个也是 是恋爱，不是恋爱。 现在大家有些确实是为了恋爱而恋爱，然后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值得倡导。 爱是不由自主的坠入。听到了吗，弟弟妹妹们？当你不由自主的坠入的时候，才决定跟他在一起，好不好？然后呢，建立亲密关系，不只是谈恋爱，对吧？ 不只是谈恋爱，然后包括比较好的这种友谊，然后比如说和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亲密交往的能力，因为我们上了大学之后，往往会和家人都会有一种那个，就是心理断乳了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感觉有代沟，然后和父母就不怎么沟通了。 是的， 然后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个阶段要达成一个和家人的一个再次的和解，然后就是提升自己爱的能力，是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核心，知道怎么样去你首先是知道怎么样去觉察和理解自己，其次是你知道怎么样去同感和理解别人，这样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交往。如果是再增加一点的话，其实是一个对前述的一个综合，我觉得如果再增加一点的话，那就是提升自己的幸福能力，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那个放在一个人生发展的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去看，我们人活着终归还是为了能有幸福的生活，是吧？ 是的。 然后所以呢，这个幸福呢，它是需要能力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凭空去追求来的一种结果，它是需要幸福，是需要能力的。而这个幸福的能力呢，它包含对那个多个方面的多个维度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和追求，比如说那这块要不要说说幸福包含什么？ 可以啊，可以啊，幸福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像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塞里格曼，然后他就对幸福然后包含什么做了一个概括哈，他认为幸福包含积极情绪，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想到的，开心啊，快乐，然后还包含人际关系，刚才大瑞也提到哈，然后还包含投入，就是我们能特别沉浸其中，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会让人感到很幸福的事儿， 对， 然后还包含成就感，然后成就感就是成功，然后你做了一个事情之后，你感觉到非常的满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意义，意义感，meaningfulness， 然后它这个是你做这个事情你觉得特别的有价值， 怎么样从这个努力调节自己的情绪到一种积极情绪状态呢？ 哦，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我觉得积极情绪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不容易，我就是不开心啊现在，那我就比如我怎么把自己变得积极起来呢？ 首先你要接纳自己的此刻的不开心，然后我们会认为所有的情绪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有它的意义，然后特别是消极情绪往往会大家有一个误解，会认为消极情绪是需要被消灭的，然后那个但实际上所有的消极情绪它都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的这样的意义，积极的意义，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想起床， 那不叫情绪，情绪是一个形容词。 可是我不想起床，然后又必须起床上早直播， 所以你的感觉是烦躁，烦躁这个会给你一个信号是什么？ 烦躁信号什么类型的信号？ 所有的意义，所有的情绪都是提示我们内在有一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睡觉。因为我早上有个早间直播节目，就每天要6点多起，你知道冬天6点多起有多难吗？每天我真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有一种烦躁感， 是 哎呀我不想起床这种。 所以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起床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烦躁，然后你再进一步去觉察你的需求是 睡觉 然后其实那个 早点睡 那个需求，对对，然后那个需求是睡眠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好，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早点睡，想早点睡，但是我身体然后又特别想拖延，又想晚睡，我感觉到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纠结。 对 OK， 然后纠结的话 我问题好多， 然后当你感到纠结的时候，然后你再去觉察，然后你内在的需求是什么。之所以纠结是因为有两个才会纠结，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不纠结了， 对 吧？ 一个就是我知道我该早睡，早睡对我好， 对， 然后第二天也不困， 对。 第二个就是拖延嘛， 对， 就想晚睡，然后晚上看个什么视频呢，躺在床上赖着爽，就在这二者之间纠结。 是的，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我经常会这样， 对， 对不对？走吧， 对， 是 纠结 是这样子。然后你可能还要去觉那个，就是早睡这点是你理性上很清楚的。然后为什么会拖着那个就是晚睡呢？然后往往我们那个就是不想睡，是因为我们 黑夜需要我这颗闪亮的星， 可能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哈。一个原因呢，就是像你说的，你希望那个就是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然后能够安顿一下自己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面的那种心灵哈，让自己有一点失意的时间，这个是我们的内在的想照顾自己的需要，然后还有一个需要，就是当那一天你比较碌碌无为之后，然后特别不想睡， 对，就觉得我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干， 对， 就怕了睡了之后觉得我这天就结束了吗？ 对， 所以你就想着我再拖晚一点，万一能看会书呢， 对， 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然后所以当你发觉有可能当你去觉察，然后这样一个不想睡的背后是因为什么的时候，比如说觉察出来，一个是这一天过得不够充实，第二个是没有那个有很好的去照顾自己，当你觉察到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行动了， 有道理， 你可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 让白天变得更充实一些， 对，或者是你在白天辟出专门的时间，就是来照顾自己的，跟自己独处的。 好的，行，我就不抬杠了，再抬杠就是自己不想好。就根本就没想好。哎呦，其实咱们上半节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了，咱们快速的再来过一个问题好不好，师爷？ 那就说这个同学的问题吧。 好， 他叫振振，他是大学呢，其实按他的话来说就是随便考的，本科就成，专业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专业，叫光电子信息专业。上完大学以后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专业是干嘛的，其实到头来他只想要一个本科的毕业证而已。然后毕业以后呢，他去了他父亲给他安排的事业单位去工作。其实咱们就想问了哈，就是年轻人难道不应该追求一种就是比较积极、比较激情、比较热情的这样的这种一种生活吗？就是为什么有的年轻人上大学就是为了会混一个所谓的本科毕业证呢，就感觉他好像进入了提前的衰老期一样，然后老老实实的进入一个事业单位，就像就像退休了安度晚年一样。 明白。戴瑞老师对这个同学有什么想要建议的吗？ 我觉得在这个案例中，这个学生他最重要的一个问最大的一个问题，我给他概括一下叫什么哈，然后就是懒。然后不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负责，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涯发展哈，然后去那个他父亲给他安排的这样的事业单位，只想要一个本科的毕业证，然后去那个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单位去，然后是不是他自主选择的，并且他有没有准备好用自己的后面的人生去承担这个结果，这个是他非常需要去考虑的问题，然后我觉得现在确实存在一些现象，就是有些人呢，他会是懒病抱怨着，然后比如说选专业啊，或者是找工作呀，然后既听从了大人的安排，同时呢又会在事后然后不如意的时候抱怨，然后家长给我选的专业不好，给我安排的工作不好，这都不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们所倡导的是然后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自主的做出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对自己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干什么，对什么看重啊，然后那个觉得什么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是对外在的这个职业呢要有所了解，然后了解这些职业他们需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能力。然后最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理性的、负责任的决策。 嗯 啊，准备好去承担自己选择可能带来的所有的结果。 嗯，好，瑞瑞老师是从生涯规划的这样角度给了这样的类似的有心理问题、有这样的需求的同学一个建议哈。咱们这样，咱们上半期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跟瑞瑞老师和袁老师请教一下，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怎么从心理的层面上来对自己进行疏导，来进行有效的选择呢？马上回来，一会儿更之前继续跟您聊一聊大学时期的那些心理问题。 每天从哈喽我的开始，我的诗篇伴随我的还有咖啡可乐和黑眼圈。你们说程序员就是钱多花少没时间，找不到男女对象，我们他们说哥们这么辛苦换银行吧，我再来一下会着继续换银行的代码， 努力换来换去无 数个的 bug， 字里行间闪耀青春年华，装满了知识的黑色双肩，最爱的曲线和各自呈现， 工作让我专注，我执着让我持续。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大家好，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春联盟中文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咱们今天请到的呢是，掌声欢迎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分党委副书记王瑞敏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瑞老师。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更值钱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依然马不停蹄的开始，请诗吟帮咱们带来同学们的问题哈。来，诗吟，今天下半个时段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好的，大山呢是个北方的孩子，为人非常的豪爽和热情。刚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就想请同寝室的同学们一起吃个饭。最后呢，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吃个火锅啊，本来是个挺高兴的事儿啊，但是呢，他往火锅里放了一把香菜，直接就走了两个南方的室友。他当时就蒙圈了，他不吃你直说呀，再说就是一把香菜嘛，你何必斤斤计较。 哦，香菜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呢，以后的日子呢，他还发现就是无论他们去做什么，就哪怕是买瓶水呀，坐公交啊，就是他们都会把钱算得非常清楚、他就觉得这样一点也不爷们儿。 嗯，感觉这个案例要聊成南北方差异啊。 对呀、 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其实 不单单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大学当中，就是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同学们之间作息不一致啊， 嗯， 就是有的同学可能会习惯晚睡， 嗯， 那晚睡的话他可能就会要求开灯， 嗯， 那有的同学就习惯早睡，那他就要求关灯， 嗯， 那这个灯是开还是关， 嗯， 对吧？然后还有有的同学习惯早起，那他起床的时候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响动， 嗯， 那这个响动可能就会造成有一些， 所以有一些大学好像是按那个作息习惯来分宿舍的，好像有些大学来在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 是有一个大学在，我看到一个新闻，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这个，然后先网上，然后去了解学生，让学生去做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填报， 嗯， 然后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作息习惯， 嗯， 然后再进行分配宿舍。 对，啊，嗯，但是其实好像作息习惯这件事情，只是大家住在一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差别，大家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差异，就会产生一些矛盾。诗颖也是想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上大学以后。就觉得自己之前的见识还是太少了，认识了太少的人。 跟刚上大学的时候，跟一群陌生的人住到一起，大家产生差异的时候，产生矛盾的时候，怎么样来调节，怎么样跟大家共处呢？瑞瑞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关于这个差异哈，人只要是人就存在差异，就存在有不同的这样的需求， 嗯， 然后呢在这一点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相同让我们更好的连接，而差异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成长。嗯，所以那个就是对于这些人际方面的差异，我们可能在那个处理这些由于这些差异引起的冲突的时候，要想着就是说不仅我自己的需求很重要， 嗯， 别人的需求也很重要， 嗯， 啊，怎么样能够求同存异， 对， 然后去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 是的，就真的是不要特别自我为中心。比如说刚才吃火锅那大山那个孩子， 嗯， 他说了一句话有点惹到我，实际上这个再说就是一把香菜而已，有必要斤斤计较的吗？因为我是吃香菜的，可是我知道不吃香菜的人他是发自内心的厌恶香菜的，这不是斤斤计较的问题，他就是觉得他就不想吃嘛。因为你们俩不同，要学会理解别人，对吧？ 就比如说吃羊肉这件事情， 嗯， 我是不吃羊肉的，因为很小的时候吃伤了， 嗯，吃的多，草原上长大的孩子。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一起吃火锅，然后就直接把这个羊肉，他们就把羊肉下到这个锅里头了。 嗯， 但我从头到尾的话，我基本上就吃了那个花生米。 嗯， 那里面的菜我都没有吃， 嗯， 因为如果我吃里面的菜的话，我真的会恶心。 嗯， 真的会吐。啊， 嗯， 当然我是比较大条的，就从头到尾吃花生米，然后就着这个， 嗯， 这个柠檬水的话也是可以 的。哎，如果不吃的话，点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说一声啊？ 就是我。他们当时说，哎，我们吃火锅，吃火锅。我说那好吧， 嗯，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大家在一起能聚的话， 啊， 吃什么无所谓， 嗯， 啊，所以说 你这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那种性格。 对对对， 应该也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就你的朋友并不是非要吃火锅， 是的， 对， 是的， 对吧？他们只是一个提议。 嗯， 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是尊重自己， 嗯， 尊重他人，尊重情境， 嗯， 这样三个尊重做到这三个尊重， 嗯， 比如说像大圆那个事儿， 嗯， 你其实是尊重了他人， 嗯， 然后但是没有尊重自己，然后让自己受委屈， 嗯， 然后虽然说整个的场面上看上去很好， 嗯， 但是你不会特别的舒服， 嗯， 因为你要委屈自己嘛， 嗯， 而且吃的特别的少。 嗯， 还不能表露出来， 对， 啊， 因为他们真的给我夹菜，那个 就很纠结了，吃还是不吃？ 把它翻到那个麻将碗底下，假装吃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样的面对差异的过程中，嗯，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意识到，凡事必有三个解决办法。 嗯 嗯， 然后有这样一个意识，然后去寻求一种共赢。 嗯， 试试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由这个思路出发去找到解决办法的。 什么叫做凡事必有三个解决办法？ 因为往往我们会想到，比如说像大远的例子，会想到说， 嗯， 这个事儿里边我们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嗯， 那个或者是就是两个，然后你会想到要么是牺牲自己的利益， 嗯， 然后就迎合大家， 嗯， 大家既然说要吃火锅，然后呢， 嗯， 咱们就吃这种羊肉涮火锅吧， 嗯， 然后要么你就会想到说我要捍卫我的例子，我的那个 利益， 嗯，然后那我不吃羊肉的，大家就都不要吃羊肉。 嗯， 但是除了这个二元对立之外，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 对，比如说我们去吃一家分锅的这个火锅店，是不是可以？ 啊， 对吧？ 对对对， 一人一个小锅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跳出那个二元对立的那样一个格局，然后再去寻求解决办法。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吃羊肉的这个例子，是我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做记者，所以经常给我分的几个口呢，就是新疆还有内蒙宁夏这三个地方呢，是以吃 必须吃羊肉是吗， 吃牛羊肉为主。所以你每到这个地方的话，它最好的这个食物就是羊肉。而且他一定会说我们这个羊一点都不膻。 真是委屈你了。 一定要尝一尝。但是所有的地方的羊我都尝了尝，但是我只是尝了尝，真是没有咽下去，会偷偷的把它吐掉，因为我真的会恶心。因为你知道这个食物的话，在很小的时候你把它吃伤了的话，就犹如香菜在你脑海中。 它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不是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生理的那个反应了，有时候也是心理的反应。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吃它。 对， 你会有那种就是反应记忆。所以其实咱们都有那些别人看来可能会有点矫情的点，所以当我们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也多一些理解。 是的。然后别人矫情，然后在你看来是矫情，但是对于他来说，他真的是那样的需要。所以对于那个放香菜哈，我觉得比如说像大山，然后他在这样的放香菜之前，然后其实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是先问一下大家。 是的。 有没有人介意 香菜啊、榴莲啊这种，是不是就得问一下？ 是吧？是的。 但是可能大山一直在北方长大的孩子，他的确也没有意识到香菜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很大了才知道，哦，有人是不吃香菜的。甚至我看了一些科学研究，说这个有些人吃香菜，他不吃香菜的人呢，因为他吃香菜的时候，他像在吃肥皂，这是基因里决定的，所以他不吃香菜。 哇，这么严重？ 对，就是，但是其实这你说以后大家一起吃饭都得先问一句，有忌口吗？是吧？ 是的。 我们从养成这个美好的习惯开始。那好，那关于这个，不知道袁老师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室友之间有差异会有冲突这样的问题？ 我们大学就是四个女生，实际就是还真的挺好玩的。就是我有一个超级学霸，她属于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但我们其他的这个三个姐妹呢，就属于比较愿意逃课的，而且她的作息特别规律，而且她有洁癖。 哇哦， 她是有严重洁癖，然后作息极其规律，然后又极其爱学习。在最开始的她的确有一点怪。但是我们三个人非常好，就是很包容她。而且呢会拿着他的这些小怪癖来去调戏一下他。比如说就是我们经常会他叫刘小白，我们经常会爬到他的床上，就会就是当然这种亲密的这种行为的话，会不会一下子那么猛，他会一点一点的去建立。所以就是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别人不要想爬上他的床。 这个完美的诠释了一下什么叫做有了关系就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很有道理。 如果是其他和他没有这么好的感情基础的人，那绝对会让 他 疯的。 对，他脸会白，就是真的会有 叫刘小白是吗？ 对，他就是其他寝室的这个女生，然后就知道说小白有洁癖，但是不知道他的洁癖到哪种程度。然后我亲眼看到了其他的女生碰了他的水杯，然后他的脸色就变了。 刘小白脸会白。 对，他就拿着这个杯子到水房一直洗，然后还用开水去烫他。 天哪！ 而且如果要是他真的很不待见这个人的话，他甚至会把这个水杯干脆就扔掉。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也会熬夜去看《流星花园》，有的时候会爬上他的床。我们几个呢，爬完他的床，他把他整理一下，不恢复原状。没问题。但如果说有其他人爬上他的床的话，他就要把床单、被子，不管多晚，他一定要换掉。 哇 啊，这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你要会包容他的，但他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哎，我觉得他这其实不能算是洁癖， 我觉得跟心理因素有关。 对，他这是排斥的一些陌生的元素。 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啊奇葩，好怪异，但是还好就是都是东北女孩，会比较大条，然后会比较善意的去包容他， 反正最后就是四个人关系很好喽。 对， 而且你们确定他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的就是不快的小情绪？ 没有啊，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回过头来，他会觉得啊，我们那个时候的很多很多举动会很可爱。刚才提到了亲密关系的这个建立，我也想就是，比如说以我大学期间跟一个奇葩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建立的话，我也想看看从心理学的这个专业角度，这个亲密关系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建立。 就是我想问你和小白，你们和小白之间其实有某些方面肯定是互补的， 对吧？ 对，是的。 然后有些需求是你们能满足他的。 我就先不说那个我们的哪些需求可以满足他，他很愿意打扫房间，所以我们寝室非常非常的干净， 所以你们很享受。 对， 他的洁癖所带来的这样的那个好处。 对，还有就是他的笔记做得非常好，就 他也能帮助你们学习。 对， 然后你们给了小白什么？ 啊，包容。 在他的床上，这不是对他的那种什么吗？ 我觉得总体来看，可能是小白人比较好。 对，那你们对小白的包容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会很在意他的就是表情上的变化，情绪上的变化，因为他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做的一些行为的话，他比较敏感，他的情绪就写在脸上。 然后你就会过去问，这怎么了？是不是刚才谁谁谁惹你生气啦？ 没有，我们会转移话题。 哦，逗他开心， 逗他开心。而且呢，就是小白很贪吃，他是一个很馋嘴的小女孩，而且他比我们都小两岁嘛，他提前上学， 所以给他买吃的。 对，我们会给他买好吃的，就像哄小孩一样哄他。而且相对来说，就是她在我们班不算是那么扎眼的女生，虽然她很可爱，白白嫩嫩的，但是就比较婴儿肥一点，所以不、 哎、大山心里想，明明是我的话题，是我那趴的主播，小白会不会讲太久？ 对，但是她真的就是我们会赞美她，会经常说小白你好可爱，我好喜欢你。 啊啊所以我觉得在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面，可能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被对方无条件的接纳、宠爱。然后那个尊重，虽然这里面的尊重你们还含有了挑衅、啊、但是那个突破他的舒适区，然后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前面是在接纳他和宠爱他，那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们对他的这种洁癖的包容，对他情绪的关照，然后对他那个的赞美啊，然后比如说像他这种学霸哈，你肯定也是会以那种那个什么崇拜的眼神然后去看他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他能跟你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而且就是他每年都会从家背， 还要讲小白的故事吗？袁老师，下面的节目都要结束了。 好吧 小白会不会太久？我都惊呆了。那你他从家里背什么呀？ 就很沉的山东的那种大萝卜，所以让我们 觉 得， 我觉得你们其实真的是相亲相爱，就是从此可以看出，哪怕这个室友之间有一些差异，刚刚住到一起的时候，但是能住在一起都是缘分，没有什么这个深仇大恨，大家就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彼此给予一些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亲密关系的建立不是要先索取，而是要先付出、先给予，再考虑索取。这种情况下好像就比较容易跟那些命中注定有缘分的人建立起你想要的亲密关系。然后那诗音，咱们聊一个正经的问题吧。咱们有点正经的问题没有？ 正经的问题还是有的。川子啊，大家都管他叫川子啊，就是说他留言说他有一件想不明白的事情，就是要考试了，他们的寝室同学呢就商量着要请他们导员吃个饭，就是还有一点要送红包的那种意思 然后因为他的几个室友呢都比较能玩，然后呢也都经常逃课，希望考试的时候呢就导员能帮着他高抬贵手一下哈。然后川子就说了 还有这种操作吗？ 对，然后川子就说那 居然有这种操作， 好好复习两天不行吗？然后室友就说他不懂啊，那个老师别的地方也能照顾你啊，是吧？还说川子不懂事儿，不社会儿。 那好吧，所以说就是这有可能在一些大学当中是存在的现象吗？ 有可能是不是在二三那个本的这样的大学里面会这样子？反正至少在我们学校这种现象基本上肯定不会发生，因为比如说考试给分数，跟辅导员完全没有关系啊。 对啊， 这是任课老师的事儿。 对啊， 对啊， 我也不知道，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一些大学当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风气。 因为我有听说有些大学里面，比如说关于入党啊，然后那个奖学金评比啊，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违规的一些操作， 不一定是给分，有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 对，但 是 这个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在我们学校里面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 那作为一个老师，不知道如果万一碰到了，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学生，然后我从老家带来特产了，我给瑞老师打电话， 特产我觉得可以啊， 我给你带来特产，那你怎么就是从你的心理上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怎么想的？ 首先这个事儿吧，现在我们会有心理压力，不能接受那个学生和家长送的那个礼品礼金，然后呢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如果说那个吃的，你得看它是多贵重的东西，如果它是那个 海参鲍鱼， 一看就是那个说是特产，但是一看就是那个比较 我们家特产海参鲍鱼燕窝呀， 绝对不敢收的。然后那如果它是一些平时吃的很少量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跟他交换，就是你送我一个吃的，我要驳你的面子，然后不收，学生会觉得老师嫌我的东西是不是送的不好啊，或者是跟我 我的天 哪， 会给老师这么大的压力吗？ 会， 那就干脆别送了。 所以我们就会给学生说，然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送， 带一袋苹果不行吗？我觉得一袋苹果就是朋友之间伴手礼吧，我觉得完全 OK。 那对老师也有压力啊，我们也会想我可以送你什么， 对，反正我也没有送过老师什么。 其实我们不倡导学生给老师送什么东西，送礼啊，这个不是我们心中所期待的学生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交往方式。 那除了这个以带特产跟老师亲近之外，那还有什么方式说，哎，我可以这个得到老师的注意，然后跟老师的这个关系？ 好像小学的时候啊，非要得到老师的注意，超可爱。怎么得到呢？ 我觉得在那个大学里面，然后学生和老师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的确是很多时候你需要有一些迷茫，然后需要得到老师的指点，有些信息 帮助 资源，你也需要得到老师的这样的支持。然后呢，我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会很期待学生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什么时候交流呢？当你思想上有一些困惑，你学业上遇到困难，或者是你的这种个人成长上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你能主动的说，哎，约老师，然后你正式的来跟我约，说老师，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样问题，能不能然后跟您那个交流一下？哎，你知道我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吗？有的学生他实际上是想跟我交流这个，但是他会找其他的理由，然后比如说到我办公室来，然后那个先以问一个其他的那个就是公事哈，然后来作为切入。然后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敏感和觉察的话，可能给他办完公事就把他打发走了。但是我感觉到他办完事了之后呢，他不走， 欲言又止、 然后我就再跟他问，然后才发现他其实带着困惑来的。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然后当你有困惑的时候，你直接跟老师表达，然后那个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惑，老师能不能有时间然后跟你交流一下，我们会非常乐意的。因为作为辅导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然后能够是吧，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有价值的地方。比如刚才说的是困惑问题，对吧？寻求老师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有了一些成长上的喜悦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啊，对吧？比如说他去参加，然后那个这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者取得了什么样的名次，这些如果他能够跟我们分享。那就会让我们觉得他真的是心里面把我当成他比较亲近的人。还有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教师节的时候，然后你能够跟老师发来祝福的感谢，但是千万注意哈，如果是千篇一律的那种靠背的那种祝福短信是没有效果的， 信儿还发错了， 就更没有效果了，是吧？然后我会觉得让我们比较感动的是，他会把说老师，然后在什么时候，然后你在课堂上讲的哪个什么样的一句话，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触动，这样的具体的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老师手把手的教你怎么让他开心。 是，然后这样的一个祝福短信会让老师觉得你真的是从他那里有受益，然后也会让老师觉得你非常的真诚。 明白了。也希望大家和这个老师啊都能够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但是是非常正面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哈。来吧，咱们再听一个问题吧。 说这么个人吧，他也是一个北方的同学。然后他考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是高考成绩全校第一的人。然后那就叫他亮哥吧。然后他在大一的时候呢就上了半年学，然后他就觉得大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然后他就出去摆摊卖了地瓜。他就说无论是赚了还是赔了，就都是一种营销的体验。然后到了第二学期呢他就退学了。然后当时大家都很震惊， 有真厉害， 当时大家都很震惊。然后他省了几年的学费去参加了一个上海的一个营销会，然后还拜了师傅。他跟自己周围的同学就说 说以前啊总听说比尔盖茨啊乔布斯啊这种神人退学的经典故事，没有想到现实当中他自己真的做到了，然后也是自己 做到了什么， 做到了学霸退学，对 做到了退学 对但是他还没有做出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成绩，对，然后但是大家也很惊讶啊，但是也很佩服他这种敢于退学的勇气， 嗯 啊，但是同学们也很奇怪，就是他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他现在、 嗯、 他就算退学了，就是目前过的也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这是99%的可能性啊，嗯， 对呀、 啊，毕竟那些乔布斯比尔盖茨那都是万分之一吧，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嘛，所以他们才是神话嘛， 对呀、啊嗯、所以他们才是神话，所以就是当他想效仿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时候、嗯、 这效仿的点完全不对啊！ 对，效 仿的 点 好可爱哦。 嗯， 懂了，咱们来分情况讨论吧。我觉得他这儿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他觉得上大学没有什么用，嗯，所以他大一的时候选择在大二退学；第二个是他选择了退学啊，来效仿这些著名的商界里的传奇人物。我们先从退学这个来讲吧。然后有很多大学生会产生退学的情绪吗？瑞瑞老师， 有。然后我在这学期初就辅导过一个学生、 嗯、 然后辅导完之后他依然的退学了。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那个这个事情呢不是一概而论的、 嗯、 比如说所有人都不能退学，安心的学习、 嗯、 然后拿到毕业证才是正经事儿，也不能这样看。 嗯 啊、 嗯、 退学不是个问题， 嗯， 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追求什么， 对， 这个有没有考虑明白、嗯，我那个学生呢他是就是那个台湾的学生，然后他那个考上我们这儿之后呢，他入校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来跟我们交流，说感觉发现那个在这儿学好像他虽然也喜欢心理学，但是他觉得好像在这儿那个继续学下去并不是他想要的， 嗯， 然后他想回去然后那个做寿司， 嗯， 他之前有过三个月的寿司的这样的经验， 嗯， 然后他觉得做寿司从中确实能感受到很大的这种乐趣， 嗯， 然后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重要慎重的事儿啊， 嗯， 然后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辅导， 嗯， 然后我们一起把整个的那个就是白板我们就来列， 嗯， 然后你如果在这学心理学， 嗯，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弊端， 嗯， 然后如果你去退学了之后你去做寿司，你将要做什么，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能力，然后那个又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弊端，有什么样的挑战， 嗯，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了，嗯，然后他也深入的了解了学了心理学对他将来做寿司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 都梳理完了之后他会觉得嗯我还是想退学去做寿司，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做寿司不只是一个一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嗯， 他已经有三个月的非常投入其中，而且他做得非常的棒， 明白， 他有这样的天赋，然后他很喜欢那个做寿司的那种工匠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像小野二郎一样， 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嗯，然后他也分析他的素质能力里面他是那种很愿意动手的人， 嗯 啊，然后那个包括他做寿司呢他不只是要去给人家打工， 嗯， 他是想他已经体验了那个寿司店里的大多数的流程， 嗯， 他现在回去之后他想把所有的流程都体验完， 嗯， 然后呢他要创建一家然后自己的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寿司店， 嗯， 让他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已经想到了 是有明确的规划的，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去退学然后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嗯， 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 对， 但是不要去效仿人家乔布斯去退学。你要去想乔布斯为什么退学，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是的， 他现在要不去做他觉得就晚了， 嗯，对， 这样的时候你再去退学是有意义的。 嗯，其实刚才瑞老师说的那个信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在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的时候，你看刚才他辅导的那位学生他想退学做寿司，然后瑞老师会陪着他一起列了一整个白板，我们来分析优势和劣势。如果我觉得我们在大学期间很多时候都很迷茫，青春就是迷茫的嘛，我们都一样青春又彷徨，那迷茫的时候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像这样列一整个白板想清楚未来三年五年十年我们该怎么样走呢？如果你想不清楚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找一个老师带着你一起理一理， 嗯， 这是很多大学去设立这样的心理辅导老师的一个初心所在啊！希望你在重要的关口不要做出一个自己会后悔的选择啊！我觉得其实就是选择是一件很重要的，嗯， 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不想要什么， 嗯， 然后我比如说我觉得大学里面那个我学不到东西， 嗯， 然后所以我就退学， 嗯， 而要去看你想追求什么你想要什么， 然后你为了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对， 去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会更有利于你达成目标。 嗯 啊，是这样子。因为有些学生他会觉得大学的学习没有用啊，然后那个那个也赚那个摆地摊，然后就能赚到营销的经验啊。对啊，这是一个比较短视的功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要考虑一下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对吧？然后那个虽然说很多人现在会觉得那个比如说本科毕业也找不到好工作，但是你要看大的趋势。前段时间有一个上海那边的一个调查，然后就对于读书无用论进行了一个实力的打脸，本科以下、本科和硕士，然后就是这样不同的学历，每学历每上一个台阶，他的收入水平就高一个台阶。 嗯， 这个是社会的一个大趋势。 嗯，有的时候不是读书无用，可能是我们无用。我觉得其实今天时间有限啊，咱们就不展开聊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科。 嗯， 是不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所以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哈，咱们把瑞瑞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开始尝试和大学生对话啊，在青春迷茫的时期，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抗的情绪去做出的选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一些辅导和帮助。然后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也希望以后呢会有更多的同学到节目当中来发出你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些觉得我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听一些建议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更值钱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微博，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来发出你的疑问，我们会尽量的帮你解答。 如果大家对心理学感兴趣，想了解靠谱的心理学知识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京师心理大学堂。